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钟老将军没有理他，而是从旁边捡起一根稍长的树枝，折断一截，扔给了严君玉。 齐胸叫棒，齐眉叫棍，棍法更接近枪法，长枪在狭窄地方也有好处，不用心存顾虑。 严君玉选的树枝还特地选了根短的，就是怕在山洞里施展不开。不过他还是很信任钟老将军的，真的就接了过来。钟老将军指点严君玉， 你的枪法脱胎于北方秦地的五虎兰，北方历年屯兵，战时是兵，闲时是农，五虎兰一打一接，如老农垦地，是最古朴的棍法。这枪法一旦过了腰，就是古时的战矛用法了，讲究大开大合，有死无生。 老头儿，你以为你指点他两句，他就能赢过我了？ 朱雀十分不屑，但严君玉这傻子似乎把钟义海的指点当了真，真就上来与他再打过。朱雀也不含糊，直接剑法抢攻，在他脸颊上又留下一道血痕。要是之前，严君玉一定就退下去另想办法了，但这次竟然一个翻腕，木棍一头在山洞岩壁上几乎磨出火星，另一头直接顶着朱雀的剑锋点上来了。朱雀招数已老，关键时候竟然手比心快，使了一招极古怪的反身法，剑从下而上穿过枪杆下方，直取严君玉咽喉。这招又狠又辣，跟他的剑招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严君玉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招，险些被点中咽喉，好在及时退了下来，顿时有点气馁。 剑法灵活，长枪最重要的就是一股气，剑有退路，枪无回身，你放弃回身的时候，就参透枪法的诀窍了。 严君玉顿时眼睛一亮，朱雀和他打了这么久，一直是仗着身法灵活抢他挥枪后的破绽，严君玉回救不及，十分狼狈，没想到还有钟老将军说的打法。俗话说一通百通，他这句话一说，严君玉顿时感觉所有的招数都有了新的用法，尤其那招观落日，气势如虎，直取中路。朱雀这次还试图游走，被严君玉困在山洞角落，他飞身而上，严君玉直接横枪迎上，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但到了战场上就不是同归于尽了，战场甲胄在身，剑只能找间隙下手，枪法却可以横扫千军，所以这招准确来说竟然是严君玉赢了。 不打了，什么破枪法，你们老的小的合伙跟我打呀，不打了。 朱雀把树枝一扔，十分嫌弃，他是不打了，去一边生气了，瞪着外面的冰雹。严君玉却高兴了，凑过去钟老将军旁边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又问他为什么会这种枪法。钟老将军向来严肃少言，问十句也没一句回话的。当时严君玉给七皇子做伴读时，大家都怕他，严君玉问这么多，他也只说是避冰雹，早早在这山洞中休息，被他们吵醒了，倒是对枪法多说了几句。严君玉说这枪法是魏如从自家书房找到的，他也只哦了一声，告诉他记住刚才的诀窍，不要轻易传人。 这冰雹再下下去，我们恐怕就要在这里过夜了。 朱雀嫌弃的道。钟老将军在旁边用松树枝扎着火把，沉稳说道： 不会的，现在还不到酉时，我们等冰雹停了就赶回营地去，还来得及的。 正如他所言，冰雹过了一会儿竟然真的停了，他们这支奇怪的队伍也终于可以离开山洞了，匆匆赶回营地。林间泥泞得很，大家深一脚浅一脚的赶路，朱雀还要惹严君玉。 你的太子殿下怎么没来找你啊？啊，小半朵。 他会来找我的，只是没找到而已。 那他要是没来呢？你怎么办？哭鼻子吗？ 他要是没来找我，我就去找他。 自己是练了枪法和兵法的，厉道勇教了自己什么是刀，洛恒教了一往无前，钟将军也说枪无回身， 现在的严君玉才不是什么等着萧景琰来找自己的小伴读，他不来找自己，自己也可以去找他，还可以主动追逐他，不耗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绝不停下。三人赶回营地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满以为回到营地可以好好烤烤火，大吃一顿，换上暖和衣服睡上一觉。谁知道营地虽然灯火通明，气氛却十分诡异。远远听见许多嚎叫声，倒像是养了一群狼一般。严君玉虽然声称不怕鬼，却紧跟着钟老将军。朱雀也没笑他了，神色有点紧张。大家走进营地才发现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西戎那边出了状况，那五十来个西戎亲兵不知道为什么把身上的狼皮袍子全脱了，赤裸上身，在营地中烧起巨大的篝火，杀了几只狼，每个人都用狼血在脸上身上涂着什么，还有人用匕首把脸刮花的，还一齐发出痛苦的嚎叫声，看起来十分骇人。钟老将军也看出事态严重， 歃血淋面，这是西戎极尊贵的人去世才有的礼节。 严君玉刻苦研究西戎人，虽然没亲眼见过，但是也一听就懂了。歃血字不必说，离面是以刀划面，是西戎人表示巨大的痛苦或耻辱时才这样做，表示一定会复仇，也是证明性格勇敢的方法。一片骇人景象中，只有那个有着金色头发的赫连王子安静站着，神色不动，旁边似乎有人在愤恨地用西戎语指责他，他也无动于衷。严君玉胆大，越过围观的官员和卫戍军，挤进最前面。只见高高的篝火下，被歃血淋面的西戎人包围着的是一具停放在马背上的尸体。魁梧的身形被包裹在西戎袍子里，蜷曲的黑色胡须十分浓密，手上还抓着那80弹的强弓。不是西戎南大王呼里舍，却是谁？严君玉被吓得倒退两步，不是他害怕，而是他很清楚，对于如今箭在弦上的局势而言，这意味着什么。他惊慌地问身边人， 怎么回事？殿下呢？ 不知道，殿下第一场冰雹下来时就回营了，然后好像去驿站了，应该还不知道狐狸舍的事。听和西戎人一起走的官员说，他们当时被第一场冰雹打扰，人仰马翻，不得不临时在林中扎营。玄相爷还和狐狸舍的帐篷相邻呢，结果冰雹一停，不见人出来。他们等急了进去问，就见狐狸舍和他的贴身几个亲兵全部被杀死在帐篷里面了。 燕龙也在最前面，神色担忧。狐狸舍是出使大周的使臣，又是掌握兵权的南大王，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了大周的猎场中，对于整个局势来说，如同一块巨石砸入水中，整个水潭都会因为这事儿而掀起滔天的波澜。西戎人最大的危险看似是蒙苍，其实是坐镇西戎的查云硕。他虽然已经不是壮年，但也是用兵如神。再加上如今蒙苍已经成长为战神一般的存在，西戎上下一心，又有这个借口让他发难，恐怕战事要一触即发了。知道大周和西戎必有一战是一回事，战争的阴影突然从天而降笼罩在头顶又是另一回事。严君玉心中千头万绪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身边的燕龙、每个卫戍军士兵，甚至官员和玄统府，脸上的神色都充满了惊惶和慌乱，显然也都在恐惧那即将到来的大战。西戎人撕心裂肺的嚎叫和血腥味更是让人心头不能平静。一片阴沉的混乱中，一道声音打破了僵局。 太子殿下驾到！ 没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消息了，像一道阳光穿透乌云。虽然阴影仍在，但至少有了一线天光。东宫储君的存在就是乌云之上的万丈阳光，只要他在，大家似乎就有可以依靠和仰望的人。就算今天在这儿的人会有许多死于即将到来的大战，但总有人能陪他走到黎明。严君玉迫不及待，转身就朝发生的方向跑去，人群也如同潮水一般涌过去。他的鹿皮靴子踩在烂泥中，身上也沾满泥点树叶，看起来十分狼狈，但还是第一时间就跑到了队伍前端。 一片冰雹过后的惨淡中，太子的仪仗是十分耀眼的存在。他大概是去祭天收尾，也可能是去接了云兰，因为云兰就待在队伍中，荣浩也脸色苍白地骑着马，显然已收到消息了。严君玉可不管这些，只管跑到玉辇前面，熟练地攀上车辕。队伍已经停下来，内侍正在铺红毡，玉辇的帘子被挑起，萧景琰轻身出来。仍然是明月一般的皎皎，太阳一般的温暖。严君玉趴在车辕上，知道他要先安定人心，所以也不说话，只是牵牵他衣摆。他常这样做，有次趁着天色暗，萧景琰还伸手反握住了他的手，但这次他没有握回来，也没有先说话，他反而看着自己叫了句 萧炎。 萧景琰的眼神很奇怪，严君玉竟然有些看不懂，只觉得自己满心的雀跃像是一点点冷了下来。也许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，也许是因为自己的眼睛太尖了，因为玉辇之中还坐着一个人。严君玉不记得太子殿下是怎么把愤怒的西戎人安抚下来的了，是保证了会找出死因，抓到真凶，给他们一个交代，还是说圣上已经知道了，正在等待裁夺？是该认真听的。学那么多权谋，不就是为了听懂这个吗？圣上知道了，应该会大发雷霆吧？但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东宫总归是能够自保的，西戎的进攻才是最大的危机。蒙苍喂个铁勒就直逼燕北王府，西戎的鹰隼飞得那么快，消息几天到西戎呢？忽里舍是他的心腹，手下执掌至少三成兵力，他会为此怎样报复呢？幽州还是燕北，不管什么兵法路数，看幽燕都会说只能打下双翼再动幽燕。如果不要幽州，他为什么打兖州呢？蒙苍可不是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人。萧景琰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